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03, HSD 103课. We have this title that goes, Swimming in the Sea. 海中游泳。我们在海中啊，怎么游泳啊？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好，我们直接来看这文章里面的内容。Swimming in the ocean can be a dangerous activity, especially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 The ocean is strong,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ater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self safe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 strong swimmer.Practicing in a local swimming pool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your strength. It is also a good idea never to go in the ocean alone if you are not a strong swimmer. Even though the ocean may look cool and refreshing on a hot summer day, it is full of dangers t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好，我们直接来看。首先谈这个 swimming 叫游泳 swim 就是它的动词 swim 它可以当名词用 let's go for a swim 咱们去游泳一下吧 go for a swim 那也可以讲说 let's go swimming swim m-i-n-g go swimming 我们说它是旱鸭子它不会游泳怎么说啊可不可以说呢 ,he is a dry duck? No, of course not. 因为 dry duck 是直翻成英文的老外听不懂什么叫做干鸭。旱鸭子呢叫在英文讲 ,he swims like a rock. 他尤其游泳来啊像个大石头一样。rock 叫 R-O-C-K, 一块岩石。也就在一游的时候就沉下去了你看老外这样说他是旱鸭子英文叫说 He swims like a rock 或者简单的说法就是 He can't swim at all 他根本不会游泳但他很会游泳呢 He swims like a fish He swims like a fish Fish 就是鱼你看真棒对不对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Swimming in the ocean can be a dangerous activity, especially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 首先他用了动名词引导的短语当主语 swimming in the ocean. 在海中游泳海洋中 ocean. 整个事情呢这件事情当主语 can be 很可能是这个 can 本来是能够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maybe 的意思也许是甚至更可能是它比 may 要来得更强烈一点 can be 极为可能是 a dangerous activity 不要念成 dangerous 叫 dane 发 aiding dangerous 很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活动 activity 不要念成 activityactivity t-t-it 的短音 especially 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呢特别是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 comfortable 实际念的时候是念成 comfortable 三个音节而不是念成四个音节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 当然，如果你要是念英式的呢，那可能他会念四个音节，他整个就会念成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 那会这样念啊。那我现在讲的都是美式的音标这样子。The ocean is strong,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ater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海洋啊，这个洋流非常的强 ，is strong。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ater， 以及这个水流方向就是洋流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任何时刻它都会改变。本来是江水向东流，突然间江水向西流，当然是开玩笑，不是江水，海洋流、海流、洋流，哇，那是改变的吓人啊！可不是海牛啊。这边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self safe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 strong swimmer. 最棒的方法，这是当主语。To keep yourself safe 是不定式短语，在 the best way 后头做形容词用，就是 the best way。所以先翻这不定式短语，让你自己保持安全的最棒的方法，这方法当主语，动词是 is 后头再放了个不定式短语做补语 is to make sure， 就是要弄确定。这个 make sure 后头放 that 从句呢，这是个固定用法，就是说确定要点点点怎么样。这里面的这个 that 从句里面的时态啊，一定要用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finished. 要确实做到一切都工作做完。Everything is finished. 你不可以说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或是 must be finished. 它用 is finished. Make sure you have finished everything. Make sure 后头那个 that 还可以省得掉呢。好，这边果然用了现在时 You are a strong swimmer。 他说让你自己保持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确定，要确实务必做到你很擅长游泳，是游泳健将，是游泳好手，强壮的游泳者。 Practicing in a local swimming pool， 整个也用动名词短语当主语，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入门的时候就说过，动词是不能直接当主语的，要用不定式短语或者是动名词短语当主语。通常用动名词短语是表示已知的经验，所以这个已经我们学过了，不能再回过头来说问我这为什么要用 practicing 啊，这是表示已知的经验。他说在当地的游泳池中练习 practicing， 就练习游泳，就 practicing swimming。 practice 这个字啊，后头都用动名词做它的宾语。 He practices singing every day。 He practices， 那么加个 s 就要念成 practices singing every day， 千万不要说 He practices to sing every day， 他每天呢都练习唱歌，所以害得我的耳朵都快聋了。好，好，我们接着就是看呢，在当地的游泳池游泳呢，练习的游泳呢，动词是 is， 然后 the best way 做它的补足语，主语补足语是最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我都用不定式短语来修饰 the best way， 所以先翻不定式短语是改善你的体力 improve your strength。Strength 就是力量，就是来改善让你的体力进步的最好的方法。先开始游3公尺，接着再游5公尺，然后10公尺，慢慢增加这样。那我们常常讲，你会游蝶式吗 ？Can you do the butterfly？ 常常就用 do 加 the 就好了，就可以了。那么就常常就是我不会啊，我只会狗爬这样子啊。好， It is also a good idea never to go in the ocean alone if you are not a strong swimmer. It 是虚主语，代替后头不定式短语 never to go into the ocean alone。否定式的不定式短语，这个 never 要放在 to 的前面。但是很多老外就不管，他照样讲 to never go in the ocean alone。本来是 not to do it， 很多老外还是讲 to not do it。啊，不过呢，标准的用法 not 了 ，never 了，是还是要放在 to 的前面，这样比较好。做个有学问的学习者，学英文的人，规矩的人。Never to go into the ocean alone 或者 in the ocean alone 都可以。他说千万不要单独 alone， 就单独一个人呢到海里面去。这也是永远是一个呢很好的主意叫 idea。If you're not a strong swimmer， 如果你不是一个游泳健将，那么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到海里面去。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Even though the ocean may look cool and refreshing on a hot summer day, it is full of dangers t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Even though, 就等于 although, 即使或者是虽然，还记得吗？我们在很早入门的时候就讲，有 though 的时候或者 although 后头千万不要有 but， 不能有双重连词，不能有两个连词，好是只能有一个。你用 even though 的时候，你后头就不能用 but， 你把 even though 去掉，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 The ocean may look cool and refreshing on a hot summer day, but it is full of dangers t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常常在听英文，知不知道这个是高手的时候，就看 Though I'm rich， 虽然我有钱，如果后头他接下来 But， 那 你马上就知道很刺耳，那个 But 就不能加。I'm rich but I'm not happy， 我是有钱但我不快乐。 Money in fact is not everything， 事实上钱不是万能的。Being rich, of course, is a good thing. 能有钱是件好事情。But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 own everything. You can buy everything with money. 那并不是表示你可以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For example, true love is something you can never buy. 真正的爱是钱买不到的。你看你有钱了，很多女孩子跑过来，你以为他们真爱你吗？不是的。你照照镜子，先看自己有三个耳朵，人家已经不可能是爱你，但是还照样跑过来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另有意图啊。所以做个普通人反而比较好一点。Even though the ocean may look cool， 即使海洋看起来非常的 cool， 现在变成中文也是用 cool， 就是看来很酷、很棒、很凉爽，这个是双关语。Cool 是很棒，但在那边是真的是很凉爽，因为有水嘛。And refreshing， 而且可以提神的，这也是当形容词，用并列连词 and 连接 cool 跟 refreshing 形成对等。看起来可能很凉爽，也可能呢是很也非常的这个提神。我们说 beer is refreshing， 他说 cold beer， 特别是冰的这个冷的这个啤酒非常的提神 refreshing， 一喝下去精神就爽起来了。但小心，因为德国人到德国去的时候，你看好多的大肚皮男孩子，因为啊 beer B-E-E-R 是液体面包啊，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所谓 liquid bread，它是一种营养很高的东西，吃下去的喝下去的时候，它就跟吃面包一样，热量很大。这也可以提神，在什么时候呢？ On a hot summer day， 日子就要用 on， 几点钟要用 at， 这个我们都已经在早期入门都就已经讲的。所以在一个炎炎的夏日，海洋看起来也许是非常的凉爽也提神，可是 it is full of dangerous， 它却充满着 is full of， 充满着 my heart is full of love for you， 你可以去马上学了这句话，我的心充满着对你的爱， my heart is full of， 变成 full of， full of 连音 full 舌尖抵上去 full of love for you， 我的爱，我的心充满着爱，对你的爱。他说 it is full of dangerous， 可是实际上海洋是充满着危险，各种危险。什么危险呢？或者是关系代词 that which 代替前面的 dangerous。 引导的定语从句呢，作为 be aware of 这个 of 这个介词的宾语。You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意思这样子，他把 that 拿到前面去，紧靠在这个 the dangerous， 就是说代替的这个 dangerous 这个名词的后头，形成一个定语从句，就是你应当充分了解 aware of 了解，你应当充分了解，就是海洋充满了你应当充分了解的危险。什么充分了解呢？At all times， 随时随地。At all times， 就是随时随地。你看，彼得随时随地都在忙着，随时都在忙着。Peter is busy at all times。At all times 就等于 all the time。但是 all the time 的时候，那个 time 就不能加 s， 所以英语奇怪不奇怪？这么奇怪呢？有时候。我们是不要加 s， 有时候要加 s， 这是怎么办呢？搞了一个多两个大呢？其实就是要背，见到一个就学一个。He's busy all the time， 就等于 he's busy at all times， 他随时都很忙碌。好，我们了解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把这篇文章跟读，但是跟读是跟我一遍而已，你自己要读的时候要读好几百遍。有零星的时间这样读，读完之后把这个书这页 拿掉不看它，用英文再来诠释文章的内容，也诠释几百遍，记住，这样你都会变成讲话的高手。来跟着我念读最后一遍。 Swimming in the ocean can be a dangerous activity， especially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The ocean is strong,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ater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self safe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a strong swimmer. Practicing in a local swimming pool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your strength. It is also a good idea never to go in the ocean alone if you are not a strong swimmer. Even though the ocean may look cool and refreshing,On a hot summer day, it is full of dangers, and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然后你也自己读，但你读的时候记住一定要速度放慢，你不可能像我这样快。刚开始的时候放慢，然后同时就知道中文的意思。Swimming in the ocean, 哦，在海中游泳 can be a dangerous activity.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活动 especially when you aren't comfortable in the water， 特别是当你在水中的时候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The ocean is strong， 它是在海洋很强烈的力量很大。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ater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它说这个洋流呢随时可以改变。你要这样子来读，你才能够越来速度越来越快，快了之后，然后呢，中文就慢慢的也跟着快，翻译的时候，好了，慢慢的就是同步了，同步之后呢，就把书，你看这样就丢掉了， Swimming in the ocean can be a very dangerous activity. Therefore, when you swim in the ocean,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ocean is very strong, and the direction of water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f you are a strong swimmer, you can go swimming in the ocean alone. Probably, there's no problem. But if you are not a strong swimmer, in this case, you better not go swimming in the ocean alone. You have to practice swimming in a local swimming pool. This way, you can learn to improve your strength step by step. When you are good at swimming, well, we encourage you to go swimming in the ocean. Yes, on a summer, hot summer day, the ocean may look very cool and refreshing.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anger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这就是我的诠释。我没有在背书哦。你看，这就是这样，你慢慢慢慢的一遍遍讲，讲到最后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快。相信我，这种独白的功夫才是真的是最标准的，最厉害的。我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现在我们来看语法重点。第一， 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self safe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 strong swimmer. 要保持自己安全的最佳方法就是要确定自己是一个游泳健将。我们刚刚讲过 make sure 后头放 that 从句的时候，这个从句里面的动词啊，一定要使用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引导从句的连词 that 它可以省得掉，也就是 make sure that 加主语加现在时动词或现在完成时动词，也等于 be sure that 同样的结构。因为我们直接看例子， make sure all the windows should be closed.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should be closed. 他说所有的窗户跟门啊都要应当都要关起来。我这一看这个结构就知道不对了，因为你用了 should be， 你要用现在时用 are 嘛，所以 make sure 那个 that 省掉了。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are closed and locked before you leave。 我喜欢把 before 念成 before， 我喜欢把 between 念成 between， between before， 你这样比较好念。好，我们看 be sure 这样用法， be sure 后头那个 that 也省掉了。 be sure that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are closed and locked before you leave， 一样。我们看用现在完成时的 make sure that 省掉了。 you have finished all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before 这边后头我们放了动名词，意思就告诉我们 before 可以当连词，那么放主语动词 before you leave， 也可以当介词后头放动名词做宾语。 be sure 还没一样的那个 that 省得掉， you have finished all the work before you leave 或是 before leaving。 但表务必时 make sure 之后呢要接 to 引导的不定式短语，也就是 make sure to 怎么样，务必要怎么样， be sure to 怎么样。所以上列例句丁可以改写成 make sure to closeAnd lock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before you leave. 或者 be sure to close and lock all the windows and doors before leaving. 可以这样说。然后 make sure to have finished all the work. Make sure to 后头也可以用完成时 before leaving. 当然你也可以用 make sure to finish all the work. 并不一定是说要用完成时。Make sure to finish all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都可以。Be sure to have finished all the work, or be sure to finish all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都可以这样使用的。重要的一点是，就是 make sure 或者是 be sure 或者放 that 从句的时候， that 从句里面不要随便加 must 啦 should 啦等等这些助动词，直接用现在时 are, is, am 等等，或者是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what blockchain is.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部分呢，是讲区块链。这个概念貌似一个近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It'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the newest concept. Many people mentioned these years. 好，那么这个演讲的人呢，本身他就是一个从事这个区块链这一个概念的，他是一个宣传的人员，他就是一个教师啊，他就是致力于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儿。The speaker, Bettina Warburg, is a blockchain researcher, entrepreneur, and educator. 啊，所以这个讲话的人呢，他身兼了三个职，就是区块链的研究人员、企业家以及教育家。 A political scientist by training, she has a deep passion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她其实原本她是学什么专业出身的呢？是学政治科学。那么现在呢，她把这个政治科学与技术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区块链。那么区块链到底是什么啊？咱们先看一下讲座的提要。 Say hello to the decentralized economy. The blockchain is about to change everything. In this lucid explainer of the complex and confusing technology, Bettina Warburg describes how the blockchain will eliminate the need for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like banks or governments to facilitate trade.Evolving age-old models of commerce and finance into something far more interesting, a distributed, transparent, autonomous system for exchanging value. 好，他所谈论的这个经济呢，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它是一种分散化的经济，就是 decentralized。 大家知道 centralize 是集中，而 decentralized 呢是反向的，是集中的这个相反的，所以它是分散的。那么这个 blockchain is about to change everything， 它即将改变所有的事情。那么在讲话的过程中呢，他讲得很清楚啊，这个 lucid explainer 是清晰的解释者 of this complex and confusing technology。 嗯，就是说这个新的区块链技术很复杂，不太好理解。 Bettina Warburg describes how the blockchain will eliminate the need for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她讲了一下区块链怎么最后废除掉这种集中管理的这些机构，比如说银行，然后呢，它会让交易更加的顺畅，然后它会逐渐的进化成 age-old models of commerce， 就是有许多历史的这种商业模式。好，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就是 decentralize 啊，是分散的。 嗯，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后面那部分 centralize 本身也就是集中的、中央化的。 对 ，decentralize 就是去中央化的，也就是说把东西都分散开、分散的。 没错，接下来一个词是 transaction。你谈到了经济贸易，你就会谈到交易。transaction 是交易的意思。然后是 assets, A-S-S-E-T-S, assets, 资产，它可以有单数、复数。Peer-to-peer, 这个 peer 是同龄人，那么 peer 横线 to 横线 peer, peer-to-peer 也就是同级之间。Uncertainty, uncertainty 呢，它其实原本来自于 certain, 确定。 certainty 确定性，那么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性。好，他在谈到技术的时候还会用到一个词叫 cryptography， 是加密，就是你要在网上做交易的话是吧，你要保证交易的安全，那有好多重要的信息都需要经过加密处理， cryptography 就是加密。好，还有一个词是 unforgeable， 那咱们先看 forge， 这个动词是伪造编造的意思，还有呢是锻造打铁啊，都可以用 forge。 unforgeable 是不可伪造的。好了，那么我们在放录音之前呢还是给大家留一个作业，这其实这个讲座如果你能够听懂 blockchain 到底是什么，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So the question for you to think about while you are listening is, So the question left to you is, What is the blockchain? 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呢？其实大家在平时生活中肯定也听说过这个区块链啊，但是呢有没有仔细了解过它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英文演讲就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让你了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好，那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一下今天的英文演讲。 Economists have been exploring people's behavior for hundreds of years. How we make decisions, how we act individually and in groups, how we exchange value. They've studied the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 our trade, like legal systems, corporations, marketplaces.But there is a new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how we exchange value. And it's called the blockchain. Now, that's a pretty bold statement. But if you take nothing else away from this talk, I actually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while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new, it's also a continuation of a very human story. And the story is this.As humans, we find ways to lower uncertainty about one another so that we can exchange value. Now,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really explore the idea of institutions as a tool in economics to lower our uncertainties about one another and be able to do trade was the Nobel economist Douglas North. He passed away at the end of 2015, but North pioneered what's calle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nd what he meant by institutions were really just formal rules, like a constitution, and informal constraints, like bribery. These institutions are really the grease that allow our economic wheels to function. And we can see this play out over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If we think back to when we were hunter-gatherer economies, we really just traded within our village structure. We had some informal constraints in place, butWe enforced all of our trade with violence or social repercussions. As our societies grew more complex and our trade routes grew more distant, we built up more forma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 like banks for currency, governments, corpora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helped us manage our trade as the uncertainty and the complexity grew, and our personal control was much lower.Eventually, with the internet, we put these same institutions online. We built platform marketplaces like Amazon, eBay, Alibaba, just faster institutions that act as middlemen to facilitate human economic activity. As Douglas North